长，长了又长，长了又长。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。我的无奈，谁会知道？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漾。长了又长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长了又长，长了又长。 开大门，开来嘿。